怪谈之碎尸。曾经在香港发生过屠夫案，震动个世界。呢件案件案发嘅时候，由于有人先后发现喺城门河有女人嘅碎尸，但系过程就扑朔迷离，令人觉得呢件事高深难测。嗱，正当警方束手无策嘅时候，凶手竟然自动投网，将一啲拍摄女性性器官嘅大特写照片送到去冲晒，其中更有一啲过程令人难以入。於是即刻引致冲引公司職員的报警。就是这样，轰动一时的屠夫案亦都因此告破。但是在犯罪逻辑学上来讲是没有可能的事，因为这个凶手很精明，屋企亦都自知有黑房，即是说他可以自己晒相的。为什么他还要特登将这些相拿出去给人晒，继而被人发现他的罪行？所以好多人话佢分明系俾鬼迷。沙田城门河嘅河水呢，一向都好平静，尤其系喺月圆之夜。好多情侣喜欢来到这里划艇。阿强是个司机，而玉梅呢是一个工厂女工。他们拍过拖有一段日子，但是玉梅始终就不肯答应嫁给阿强。这日晚黑，阿强特登就揀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月圆之夜，约他女朋友阿梅呢就来到城门河这里划艇仔。阿强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嘅啦，今晚佢会咧用尽唇舌，务求点都要讲服阿梅嫁俾佢。如果唔制嘅话，嘿，今晚咧就唔靠埋岸，硬至一定要逼到阿梅嫁俾佢。事关阿强个阿妈咧抱孙心切啦，已经催到阿强好多次。而事实上，阿强而家都已经三十几，年纪都唔细。嗱，点知正当阿强咧想开口讲嘅时候，玉梅就唔知点解双眼望住水面，突然间尖叫咗起身。 爸！ 阿强听到女朋友突然间尖叫，咁啊梗系胡花心切噶啦，猛咁问咩事啊咩事啊咁，一路不由自主咁望埋个水面度，但系城门河嗰啲水面依然好似头先咁一片平静。除了有些垃圾在上面浮下浮下，就乜都冇。嗱，再拧翻转头望下玉，只见佢双手揞住块面，眯埋眼，成身喺度嘀嘀咁震。阿强好不安咁捉住佢只手就问： 阿梅，阿梅，你做乜嘢啊？ 阿强，我哋快啲翻屋企啦！ 啊， 我见到啊，有个女人浮喺水面啊，佢个手臂有纹身嘅公仔噶。 唔系啊嘛，咁走啦，走啦，走啦。 阿强亦都明知玉梅身体虚弱，事关佢平时咧经常都要睇嗰啲咩妇科医生，仲经常觉得头晕眼花。嗱，而此时此刻喺月色之下波光倒影，如果你话佢真系眼花缭乱睇错咧，系咁都情有可原，在所难免嘅。于是阿强咧就一路安慰佢，一路咧将艇仔挖翻埋岸。正当阿强喺度将两只木桨挖动嘅时候，其中一支咧，好似撞啲咩嘢咁。佢望咗一望，睇落咧就好似系个透明胶袋装住个垃圾咁。所以阿强就想用个木桨咧，就将呢个胶袋拨开啦。但系点知呢个透明胶袋就慢慢浮咗起身。月色之下，好明显见到有一对手臂封咗喺个胶袋里面。阿强一时之间亦都睇唔清，究竟嗰个系咪人嘅手臂，定系嗰啲塑胶 model 嘅残骸？只不过佢见到隔住胶袋，仲可以见到其中嗰只手臂上边嘅纹身图案，好似系纹住双飞燕之类。 玉妹呢，本身喺阿强嘅安慰底下呢，就已经慢慢松开手，冇揞住块面。但点不知都啱啱松开手，佢就望到呢个透明嘅胶袋，佢突然间又尖叫起身，而呢一下呢可以话惊天动地，而且跟住就晕咗。唉，阿强真係好无奈，唯有将个木杖抌埋一边，因为佢都冇时间去处理个胶袋，事关佢而家要急住抢救阿梅。阿梅病咗，而且病得好重，西医话佢係惊吓过度，中医就话佢体弱气虚，而佢男朋友阿强暂时亦都只能够请假留喺佢身边度陪佢，仲时不时呢同佢讲： 阿梅啊，你听医生讲啦，好快会好返㗎啦。我上次我睇过啊，嗰个胶袋入面嗰啲呢係嗰啲塑胶公仔嗰啲手臂嚟，唔係真人嘅，唔係你諗嗰啲嚟㗎。係 咪真㗎？但係好似真㗎，好驚啊。 唔使驚，有我喺度嘛，冇嘢嘅。嗱，你听医生讲，按时食药好快就好返㗎啦。 嗱，虽然阿强係咁讲啫，但係阿梅从佢一路喊一路就话： 嗰晚我真系见到有一个女鬼噶，佢对眼喺度滴血咁样噶，就喺个河面嗰度出现。佢穿住黑色嗰啲好新潮嘅背心，仲打咗佢嘅手臂噶，只手臂度就系有嗰个纹身图案噶。 嗱，而最令阿梅忐忑不安嘅咧，就系自从嗰一晚之后嘅一连几晚，佢都发梦。见到一个廿零岁新潮女仔，同样着住嗰一种好新潮嘅背心，同样都系左臂上边有纹身图案。每次咧，呢个女仔都苦苦咁缠住阿梅，唔俾佢走。而琴晚喺梦里面嘅呢一个女仔，更加对阿梅提出一个要求，要求阿梅静静咁准备一啲香烛冥强，去到河边去拜祭佢。但是拜祭的方式就很特别，事关他不给阿梅请任何的法师道士之类去。听到这里，阿强忍不住就问： 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和我都不是他的亲戚，为什么他要缠住我们？这么奇怪的。 其实原来阿强也发过同样的梦，只不过他不敢在阿梅面前讲起。既然现在玉梅讲出来，阿强想想下，唉，都费事隐瞒。 其实我都有发呢一个梦噶，但我惊吓亲你，所以唔敢同你讲咋。 那个小姐都提过你噶，佢同我讲话你时运高，我时运低，所以咧你就见唔到佢，我就当黑啦。佢又同我讲，佢死得好惨噶。咩身首异处，啲四肢都揾唔翻，所以魂魄唔齐。佢话要求我哋帮佢呢个忙，咁佢就有机会报仇啊！ 嗱，玉梅嘅阿妈系啲传统嘅妇人，佢见到个女啊病得咁离奇，亦都谂过揾嗰啲神婆啊、神佬啊咁样嚟帮手。但无奈玉梅妈提出到呢一个意见之后，阿玉梅咧就即刻拒绝。因为玉梅已经决定按照个纹身女仔的指示，约埋男朋友阿强一起呢，就准备好啲香烛冥强，仲有三生祭品等等去拜祭佢。跟住佢哋呢就查旺历，系搵到一日好日子下，特登呢就开车嚟到城门河嘅河边，依足个女鬼所教嘅方法去做。搵到咗一个人迹罕至嘅河边，阿强将部车停好。未落车之前，佢先将嗰啲黄纸就摊开，剪成一个成人咁嘅身形，交咗俾阿梅。而阿梅咧就用一支红笔，先后喺颈部以及四肢上边咧就画咗一笔。表面上睇落去咧，就好似喺呢几个位置俾人用刀戒咗下咁。然后佢又用蓝笔喺嗰几个切口旁边咧画成仙状纹。就好似呢几个地方已经俾人用针线补返咁，然后呢佢先喺纸人嘅身上边写咗年月日时等等。嗱，据阿梅自己讲，呢一个办法係女鬼喺梦中教佢咁做，同埋时辰八字都係个女鬼讲俾佢听。后来佢哋两个人呢就合力将三生祭品就摆开咗， 面对着河流双双下跪，一路口中念念有词，一路将带过嚟嘅香烛冥香烧晒，最后先将嗰个写上时辰八字嘅纸人点着，等佢迎风飘入河当中。嗱，讲起身又怪，就当佢哋分别将三生祭品投入河中嘅时候，阿梅突然之间感觉到全身一震，连续打咗几个黑嗤。嗱，当时咧系二月天，寒气逼人。阿强咧就担心阿梅系咪体弱咧会冻亲，即刻就除低件外套啊帮佢嬲住。搞掂晒啲嘢咧，佢哋两个人咧就翻去部车度。但阿梅呢个时候好似连把声都有啲变，变到好似系另外一个人咁，一个好性感嘅女人声。而呢一把声咧，阿强我从来未听过。阿强将车门关翻之后，正想开车就翻市区，见到咁嘅情形，佢哋忍唔住倒吸一啖气，唔敢喐。因为呢个时候，佢拧转头望下，见到阿梅咧，啱啱就挨喺汽车个座位度，眯埋眼，突然间擘大口，用一把好陌生嘅声音就话： 强哥，你唔使惊噶，我真系好多谢你。帮咗我一个大忙，所以我一定会好好咁报答你哋。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嚟，以后仲有好多嘢要你哋帮我。只要你哋可以帮我沉冤得雪，我一定会保佑玉梅小姐身强力健，而且最后你哋一定可以头到 老实讲，如果不是面对着这个女人，是阿强心爱的阿梅，阿强打死都真的不睬她，这个时候一开门跳车走，毫无疑问。但是现在阿强不敢走，事关自己女朋友在只鬼手上边，他现在只能够跟只鬼在这里讲数。但是就算他再惊都不可以不理阿梅，唯有顶硬上。这个时候那把性感的声音又继续说： 我是被人家碎尸的，我为了将个凶手绳之于法，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做几件事。首先是你听日要烧家，继续回去地盘做事，到时我会教你怎么做的了。 但是我女朋友。 你放心啦，只要你尽力去帮我，等我将凶手绳之于法，他就会不约而遇，最后亦都必然会成为你的妻子。你放心啦。 那强而家面对的是他女朋友，但是应承嫁给他的是就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。嗱，老实讲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阿强真的以为自己在发紧梦。 究竟阿强有冇帮到呢只女鬼咧？佢又可唔可以同佢女朋友顺利结婚咧？一阵间继续有怪谈之碎尸二。